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杨红，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9月16号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关注事故路段，东二环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方向，东风北桥北向南方向，东五环平方桥北向南方向，东北四环内环方向四元桥，东南五环内环方向大洋房北桥，以上都是事故路段，后车请注意避让。明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7条地铁线年底开通，目前已经全部开始空载试运行。 天津方面，天津持续加大海域污染治理力度，一体化监管，助力船舶污染管理。 河北方面，邯郸市永年广府水街项目已经完成了升级改造。 其他方面，神舟12号载人飞船完成绕飞及镜像交会试验，3名航天员即将启程返回。 国际电讯仓皇撤离阿富汗之后，欧盟探讨提高防务自主权。 供日本新冠疫苗现杂志，辉瑞称不影响使用。 文体资讯，大足石刻博物馆镇馆之宝将会在国家博物馆展出。 四世同堂将再登金城舞台。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疫情。国家卫健委16号通报，9月15号0时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8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1例，含4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49例，含9例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16号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峰介绍，截至9月15号，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21亿剂次，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超10亿人。 其中12到17岁的人群已经接种超过了1.7亿剂次，覆盖9528.7万人。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接种超过了3.9亿剂次，覆盖超过了2亿人。我国接种的总剂次和覆盖人数均居全球首位，人群覆盖率位居全球前列。 米峰介绍，当前全球疫情仍处于反弹当中，境外疫情输入并造成传播的风险仍然较高。自9月10号以来，本轮疫情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一半以上为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和工厂员工，场所聚集性感染明显。 16号交通运输部下发通知，部署统筹做好今年中秋、国庆节期间运输服务保障、疫情防控等各项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海事管理机构要慎终如始，毫不松懈，抓好交通运输领域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记者16号从四川省泸州市泸县新闻办了解到，截止到9月16号11点，发生在四川泸县的6.0级地震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3人重伤、85人轻伤，全县居民房屋倒塌1221处，严重损坏3285间，一般受损20004间。 截至9月16号11点， 泸县全县共设安置点79个，紧急转移安置3212人，受灾群众人数仍在进一步统计当中。 目前国家电网泸州供电公司正在全力开展电网抢修。此外，记者从四川省公安厅了解到，为了保证救援通道的顺畅，继4215成自户泸高速泸县的西收费站，还有继76下荣高速泸县收费站、隆昌收费站，对地方车辆进行交通管控。 经铁路部门巡查，除绵泸高铁仍在检查外，受四川泸州泸县地震影响，相关铁路区段的设备检查完毕，目前列车运行秩序正在陆续恢复。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朋友们随时关注列车时刻的变化，具体情况详见站车公告，或者是拨打12306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电话咨询。 今天上午10点，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位于东经125.1度，北纬30.6度，中心气压980百帕，最大风速30米每秒，中心风力11级。受其影响，今天浙江东北部海域海上风力较大，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浙江北部近海海域有4米到5.5米的巨浪，浙江中部近海海域有3米到4米的大到巨浪。 16号上午10点，浙江省宁波市渔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发出了紧急通知，宁波继续维持渔业防台3级应急响应。在台风警报解除之前，所有渔船不得出海生产作业，违者严处。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一起来关注三地热点。16号，北京地铁8号线剩余段、19号线1期、机场线西延、S1线剩余段进入为期3个月的空载试运行阶段。这意味着计划将于今年年底通车的7条地铁线路已经全部正式进入空载试运行阶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8号线剩余段金鱼胡同站站厅正在进行最后的装修，站台已经装修完成。16号起，8号线剩余段开始空载试运行。京投所属轨道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设备部部长王庆介绍， 今天开始试运行的8号线剩余段是金鱼胡同至前门站，全长4.3公里，利用夜间每日停运后12点半至次日凌晨3点半的3个小时时间进行动车调试。参与这个动车调试的系统有供电、通信、信号、安全门等。通过动车调试，考核各个系统的这个可靠性、安全性和可用性。 年底8号线剩余段将正式投用，意味着8号线将全线贯通。王庆说， 8号线贯通运营后，形成中轴线上的贯穿中心城的轨道交通走廊，提高咱们王府井和前门这个大型商业区的轨道交通服务水平，对增强南中轴轨道交通服务水平以及缓解南城地段的交通压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今年年底将有7条地铁线通车，包括北京首条中低速磁悬浮线路 S1线全线开通，北京首条时速达到120公里线路连接北京南北的又一条地铁交通大动脉19号线1期开通等。市重大办轨道交通建设协调三处韩建介绍， 目前北京市在建线路15条，总长291.3公里，年底计划开通7条线段54.5公里线路，为历年来开通线路数量之最。开通后，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到781.5公里，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全市轨道交通线网，更好地承担起首都公共交通出行主力军的作用。 天津方面，在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当中，天津持续加大海域污染治理力度，对港口、船舶和海洋垃圾等涉海污染源进行监督检查，有效防范和遏制了海域污染。我们来听天市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这几天，装满了4万多吨煤炭的大唐十号船舶正准备从天津南江煤码头起航，前往浙江乌沙山电厂。出发前，他必须通过海事部门执法人员的上船检查才能起航。由于船舶开始航行后会产生大量的油污水、生活污水和尾气排放，舱内的这些设施设备必须运转正常，才能确保有效减少船舶污染。为了实现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年4月开始，天津海域启用全新的一体化监管系统，通过岸基嗅探设备、海巡船、无人机等科技化手段，对进出港船舶的尾气排放进行重点监管。 我们陆地上呢有像尾气啊等这些个监测点位，有卫星的遥感设备，我们的水上呢有我们不断巡逻巡航的海巡艇，执法人员呢通过登船来进行实际检查，通过陆海空天人完整体系的来进行检查。 这套系统已成功监测进出港船舶24000多艘次，对发现的3起船舶使用不合规燃油案件实施了行政处罚。在创新监管手段的同时，天津还着力健全海警、生态环境、海监、海事、渔政等多部门联动执法机制，形成合力遏制船舶污染。 作为河北省第6届旅发大会的重要观摩节点，景色优美的邯郸市永年广府水街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升级改造。来听邯郸台记者江南的报道。 漫步广府水街，道路两侧的仿古建筑古色古香，灰瓦白墙相搭配的设计理念与周边水景相融。永年广府水街副总经理翟鑫： 重新打造布局咱们的广府水街，集绿化、亮化、景观布置于一体，重新升级改造，包括咱们商户的产品业态进行全方位的提升。 广府水街因地就势，临水而建，紧邻著名的广府古城西侧。项目建成后，会将成为以太极文化、古城文化、水文化为核心，融合文化旅游、各地特色美食、民俗文化展示、水上观光等一体的文化旅游体验地。游客万先生： 说今天水街开业了，我过来转了一圈，感觉这个变化很大的，这个环境还真不错，值得来一来。 作为河北省第6届旅发大会改造提升项目之一，邯郸市广府水街占地500多亩，由185间主体建筑组成，街长2公里，商户约300多家。改造提升工程包括商业文化街和民宿改造等组成项目。永年广府水街副总经理翟鑫： 今年历时5个月，投资1个多亿，包括咱们街里边各种景观改造、景观小品、各种布局也进行重新的布置，为了迎接旅发大会，做出咱们应有的贡献。 中秋佳节将至，大闸蟹呢也陆续开湖上市。记者16号跟随丰台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京深海鲜市场销售的大闸蟹商户开展执法检查时，发现28家大闸蟹批发商户门前都公示了信誉单，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我们来听一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发回的报道。 可以看见，大闸蟹规范经营指引，它是对市场主办方和大闸蟹经营商户对他们经营行为进行一种规范。 在京深海鲜批发市场闸蟹区门口，记者发现墙上显眼位置悬挂着一张大闸蟹规范经营指引。丰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市场科副科长王坤指着这张指引说： 在下边这28家企业在咱们市场主办方资质审核备案以后的公示的负责人电话，也就是搭建一个完全公开透明的一个诚信经营的平台。 往里走，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29号大闸蟹摊位。记者发现商户门前张贴着一张大闸蟹销售信息公示栏，上面有大闸蟹的品种、产地、价格以及销售凭证。这张销售凭证被执法人员称为信誉单。 咱们今年要求所有商户除了对产品信息进行公示之外，还要把他们家地址、摊位号，还有是企业名称、联系方式，它都有，叫做一个信誉单。 记者了解到，从9月初开始，京深海鲜批发市场的28家大闸蟹批发商户都悬挂上了这张信誉单。丰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市场科科长郭少民说： 因为京深这块它是批发市场，咱把源头管住了，下游规范了。 29号大闸蟹摊位的负责人唐宝霞告诉记者，阳澄湖预计9月22号开湖，带有原产地商标认证的阳澄湖大闸蟹中秋后才会上市。下一步，丰台区还将进一步加强对商标侵权、虚假宣传、销售不合格食品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随着渤海综合治理的深入推进和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渤海渔业资源得到较好的恢复。中秋临近，海鲜陆续上市，不仅上市量大、质优，而且价格比往年略有下降。请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下午3、4点，一艘艘渔船开始满载返航，进港的渔船刚停稳，渔民们迅速打开船上的大水箱，一网兜下去全是新鲜的海产品，捞出分拣，装筐运上岸。渔民们告诉记者： 还可以，皮皮虾、海螺、海虹，啊，这是我七八只斤。 今天还行，挺好的。 皮虾子还有螃蟹什么都有。 新鲜捕捞上来的海鲜吸引了不少京津冀地区的游客和本地市民询价购买，没出码头就被抢购一空，等候在码头外尝鲜的市民也是不虚此行。 买点那个出海的这个东西，皮虾、短短小八带，买点小墨头，小船的货新鲜。 据了解，开海半个月以来，渔民们捕捞的鱼货以皮皮虾、墨斗鱼、海螺、小塔木鱼、梭子蟹、八爪鱼、海虹螃蟹等为主。在王岭堤水产批发市场交易区，海鲜也正是集中交易的时候。来进货的孙先生告诉记者， 皮皮虾、螃蟹现在最肥的时候，量大了，量大了，现在才20来块钱一斤，以前卖个1000来斤，现在能卖到2-3千斤了。 临近中秋，随着市民对海鲜的消费量逐渐增大，价格也出现了小幅波动。王岭堤水产批发市场经理徐宝祥说， 开海之后市场的交易量大幅提升，黄渤海、梭子蟹交易一天得有30万公斤左右，随着船大量的出海，产量会逐渐上来，价格呢跟往年几乎持平吧，略有下降。 为了进一步的提升对口帮扶工作再上新台阶，9月16号，2021年天水花牛苹果品牌天津市西青区宣传推介活动在王顶堤红旗农贸批发市场举办。 仪式上，参观人员在花牛苹果展示区和西青区对口帮扶地区优势特色农产品绿色通道麦基专区品尝特色苹果。花牛苹果其以亮丽的外形、浓郁的果香、丰富的营养，成为天水的一张名片。在活动期间，甘肃天水有关农产品合作社企业与天津相关企业签订购销意向协议。 深入开展消费帮扶期间，西青区在天津市率先建立了西青区对口帮扶地区优势特色农产品绿色通道，帮助麦积区的花牛苹果、特色木耳、产地蜂蜜等一批优质的农特产品走入了天津老百姓的家中，进入了群众的菜篮子，深受天津群众的欢迎和喜爱。 今年9月18号是我国第21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将在五环外组织防空警报示明。为了让群众提前熟知警报信号，16号，朝阳区人防办组织街乡、社区、学校等人员开展人防疏散演练训练，以强化全民国防意识和人防观念，营造全民参与人防建设的氛围。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6号上午，朝阳区人防办组织太原宫地区办事处机关及社区居委会的干部等60多人，在朝阳区人防训练基地开展人防疏散演练训练。 整个人防空间当中呢，我们有密闭门，然后我们有这个滤毒通风装置，然后配电装备，还有下水系统，能够保证我们。 演练活动教官赵希介绍，人防疏散演练训练主要分为3项内容。 第一项呢，就是危楼的位置进行横渡绳梯和缓降器的操作。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人防工程内的一些设施具体是有什么用处。第三个呢，就是在室外遭遇到了空袭，应该如何利用现有的掩体和遮蔽物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 如果说空袭在那个位置，我们的头要朝向那个，因为我们有环形的。 在教官讲解相应的动作要领之后，队员们分别开展了人防工程的辨识、防空警报识别、空袭来临时的疏散及掩蔽、空袭后的逃生救援、伤员的应急处理、简易担架制作方法和伤员转运等科目。参与演练的队员表示收获很大， 提高了我们的人防意识和人防技能，同时呢也提升了我们爱国主义情怀。 通过多科目的训练，使我进一步掌握了信号识别、逃生、隐蔽、防护的方法和技能。 朝阳区人防办副主任栾玲说， 前期呢我们已经组织了100多场的人防进校园的活动，以及呢60多场的社区居民的人防宣传活动。今天呢我们又组织了人防疏散的演练活动，就是要进一步增强防空防灾的意识和人防的这个观念，起到居安思危的作用，营造良好的人防国防的教育氛围。 北京高校2022级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季启动暨校企对接交流会16号在北京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举行。今年下半年，北京市教委计划组织北京地区各高校面向2022届高校毕业生举办专场招聘会380多场，为毕业生提供就业选择的机会。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发回的报道。 2022届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数量较2021年又有增长， 本市将集聚多方力量，扩大岗位供给， 调用我们各个学部的这个联系方式。 为提高供需匹配度，在北京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双选会大厅特别开展了校企对接交流会，100多家用人单位和80多所高校代表围绕毕业生招聘展开洽谈。北京工业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任兼创新创业学院常务副院长高学金表示， 短短的十几分钟，我看得有20家左右的企业都在排着队在问，他们比较关注学生的专业还有学生人数啊，希望还是跟学校建立更稳固的关系，每年持续的接纳毕业生，然后也关心今年疫情常态下的招聘会啊宣讲会的这种方式。 为方便用人单位查询了解各高校相关情况，北京高校毕业生生源信息数据库已经上线。北京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苏秀丽介绍， 各用人单位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性的查询，比如说生源的信息、学科的专业、毕业生的数量等等，这样一些用人单位比较关注的。 今年下半年，围绕就业创业服务季活动主题，依托北京高校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市教委计划组织北京地区各高校面向2022届高校毕业生举办线下加线上分层次、分类别、分行业系列专场招聘会380多场，持续不断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选择机会。 东城体育馆路街道近日已为辖区32个小区的出入口重点区域安装完成视频监控、人脸卡口、车辆卡口、智慧门禁等公共安全类感知设备，大大提高了居民的安全感。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市东城区已建成514个智慧平安小区。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无物业或物业试管小区的智慧门禁出入及管理一直是老旧小区管理的一个新难题。体育馆路街道以问题为导向，由街道平安办牵头，组织辖区派出所、社区和第三方公司多次会商研究，列出32个小区智慧门禁建设项目任务倒排表，推动问题解决。体育馆路甲六楼就是其中之一。体育馆路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谢生军说， 现在咱们装了这个门禁还有这个倒闸了之后，就起到一个封闭的管理作用，同时有人脸抓拍、车辆识别。 体育馆路街道还为每个老旧小区量体裁衣，个性化的方案兼顾门禁便捷性和安全性。体育馆路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副主任董玉虎介绍， 针对访客、外卖、快递出入的问题，在智慧门禁刷脸、刷卡通行的基础上，探索了开通访客身份证刷卡与刷脸登记通行的这个方式。然后针对老年代步车、三轮车等车辆通过卡口无法识别的问题呢，然后探索了采取登记入册、配发专门的这个遥控器的方案，保证多种车辆方便进出。 目前体育馆路街道已成为东城区第一个楼房区智能平安小区全覆盖的街道。 识别这些数据呢，是直接连入的咱们社区的这个聚会平台，是打造了一个社区、街道、派出所、区级平台的一个信息网络，然后转到咱们的公安系统，用来对咱们小区的这个安全进行相应的这个管理。 目前已建设智慧平安小区514个。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9月17号11黄金周火车票开售，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铁路车票的预售期为15天。 旅客可以通过12306网站、铁路12306手机 APP、 电话订购、自动售票机车站窗口和代售点方式购买车票，具体起售时间可通过12306网站或客户端查询。目前北京六大火车站火车票起售时间不同，北京西站8点起售，北京站和北京朝阳站10点起售，北京北站12点起售，北京南站12点30分起售，清河站下午4点起售。 再来看，从本月19号开始，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车票使用规则2021年修订版正式实施，其中儿童乘车的规则将会有所调整，二孩三孩乘地铁将会免票。 新版城市轨道交通车票使用规则中，对身高1.3米及以下的儿童乘车规则进行了修改。新规取消了带领两个以上身高不满1.3米的儿童乘车一个儿童免票的规定，并指出身高1.3米及以下的儿童免费乘坐轨道交通，儿童乘车需有成人监护陪同，成人付费乘车，成人带领一名以上身高1.3米以下儿童乘车时，请联系车站工作人员。也就是说，二孩三孩家长今后乘坐地铁的时候，同行的符合身高规定的儿童都能享受到免票优惠。 在规则实施之后呢，将会通过北京地铁官方网站、官方 APP 以及所辖各站对新版车票使用规则进行公布，乘客可以通过这些渠道查询了解具体的信息。 9月11号，北京市各交通支队非机动车登记站启动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预约办理以来，站点办理效率提升明显，方便市民群众就近一站式完成购车、登记及上牌等手续。本月底，电动车便民服务点数量将增加到500家以上。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楠的报道。 这个是号，然后您把车推进里边，然后到这儿看表。 上午10点，市民们在提前预约之后，来到天坛大队非机动车登记站给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市民李先生推着新买的电动车，按照流程20分钟就办完了业务。 那个车都5、6年了，就是大车，临时过渡的那种。现在政策嘛，以旧换新，很简单，在北京交警上面填车架号、身份证之类的就 OK 了。 9月11号起，本市启动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预约业务，市民可下载北京交警 APP 提前预约上牌时间地点。东城交通支队天坛大队非机动车登记站站长张克祥表示，预约登记实施以来，站点办理效率有了明显提升。 下载一个北京交警 APP， 从网上预约，群众可以按照他的预约时间来我们上牌，这就避免人员聚集，就分散了。原来上一排的最少2小时，有的甚至3小时，现在顶多半个多小时就 OK 了。 目前，本市每天办理超过10000辆的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业务，截至目前，本市电动车便民服务点已达315家。下一步，交管部门将继续拓展便民服务点数量。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牌证管理中队副中队长贾碧章介绍， 预约系统对于全市的便民服务点有一个引导分流的功能。目前为了便于群众办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我们在全市拓展了315家便民服务点。下一步计划是在本月底前推行到500家以上。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发改委16号召开9月份新闻发布会，会上综合司的副司长李慧表示，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的意义重大。下一步将会同有关方面密切跟踪经济走势的变化，继续加强跨周期调节，统筹做好今明两年以及今年3、4季度政策的设计和衔接，及时出台必要的政策措施，夯实经济稳定恢复发展的基础，防止出现大的起落，避免短期波动影响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发改委将加大宏观政策落实力度，加快全年3.6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进度，推进重大工程、基本民生项目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 在新闻发布会上，价格司的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彭少宗表示说，国家发改委正在加快研究健全绿色电价体系，完善核电价格的形成机制，深化目录销售电价改革等措施，将会抓紧完善政策并且推动落实，进一步的发挥电价信号和杠杆作用，优化电力资源配置，服务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此外，彭少宗表示，针对生猪价格持续偏低的情况，7月份国家发改委会同商务部、财政部等有关部门挂牌收储50000吨猪肉储备，近日已启动年内第二轮收储工作。这轮收储持续时间会更长，规模会更大。第二轮第一批收储工作即将开始。 他表示说，国家发改委积极督促指导各地同步收储，形成调控合力。据初步统计呢，17个省份已经开展或者是启动收储工作，其他地方也将会在4季度开展收储。各地收储总数量明显增加，力度明显加大。未来几个月，随着收储脱市效果逐步显现，叠加秋冬季和两节猪肉消费趋旺，需求增加，生猪的价格可能会逐步有所回升。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早报告不隐瞒，一个人的谎言可能让所有努力前功尽弃。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我们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5号刊发的一篇报道说，截止到本周，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了 66.3 万例，这也就意味着大约每500名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人死于新冠病毒。而在85岁及以上的人群当中，每35人当中就有一人死于新冠病毒。 报道称，在新冠疫苗出现之前，实施新冠病毒检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的目标是减缓病毒传播。然而，在疫苗出现后，并没有足够多的美国人接种。由于美国的新冠死亡病例和确诊病例数仍在大规模增加，科学抗疫的成果逐渐被减弱。 报道还列举，在18岁到39岁较为年轻的群体当中，不同种族的新冠死亡率差异更为明显。其中黑人和拉美裔群体的新冠死亡率是白人的3倍以上，美洲原住民的新冠死亡率几乎是白人的9倍。报道分析说，社会环境、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复杂因素侵蚀着美国有色人种的健康，导致他们的寿命缩短，面临更高的患慢性疾病的风险，这也使得他们的免疫系统在遇到新冠病毒时更加脆弱。 日本媒体14号报道了辉瑞新冠疫苗含有杂质的消息。美国辉瑞制药公司日本分公司15号证实，在日本境内95瓶辉瑞新冠疫苗药液中发现白色悬浮物，辉瑞称其可能是未溶解的物质，不影响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 辉瑞日本分公司的发言人15号在记者会上说，一旦药液被稀释，白色物质就会溶解。一般而言呢，辉瑞疫苗在接种之前需要用生理盐水稀释。辉瑞日本分公司说，正在就此事做进一步的调查，将会公开调查结果。 美国另一家疫苗生产商莫德纳公司所生产的新冠疫苗在日本也出现过类似事件。在日本代理莫德纳新冠疫苗的日本武田药品有限公司8月报告，在同一批次未使用的39瓶莫德纳疫苗中发现异物。 连日来，美国共和党人抨击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上周宣布的新冠疫苗接种规定。共和党掌权的亚利桑那州14号宣布起诉拜登政府，称强制接种疫苗的规定违反了宪法。 拜登9号宣布适用于联邦政府部门和美国境内企业的新冠疫苗接种规定。他签署行政令，要求所有联邦政府员工与联邦政府有业务往来的承包商雇员必须接种疫苗，并且宣布劳工部正在制定一项规定，要求所有雇员达百人的雇主确保员工完成疫苗接种。对未接种的员工，需要求他们每周提供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才能上岗。 拜登政府14号发布的联邦网站上的指示写道，联邦政府各机构应当让员工尽快全程接种疫苗，不迟于11月22日完成。一些共和党籍州长最近纷纷表示反对联邦政府的疫苗接种令。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麦克丹尼尔说，拜登将一项违反宪法、非美国式的联邦行政令强加给企业和家庭。 如今在美国是否接种新冠疫苗也会影响到交友。总部设在英国的第一市场调研公司本月初在线调查1000名美国人，问题涉及是否已接种新冠疫苗、过去一年半来与朋友绝交的原因等等。13号发布调查报告显示，大约1/7接种新冠疫苗的调查对象说，他们因为朋友拒绝接种而与其绝交。 调查显示呢，那些已经接种疫苗的调查对象当中，97%的人认为曾经的朋友被反疫苗人群过度洗脑而不认可接种疫苗的重要性。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大约16%的调查对象已经与至少3名朋友绝交。除了是否接种疫苗，调查对象与朋友绝交的原因还包括政治观点不同、与自己的前任约会以及对方撒谎。 英国牛津大学用数据看世界网站1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4号，葡萄牙已完全接种新冠疫苗人数占总人口的 81.54%， 名列全球榜首。葡萄牙卫生总局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组估计，目前葡萄牙的新冠疫苗接种人数已接近实现目标人群的全覆盖。到9月最后一周，葡萄牙的完全接种率可望达到 85%。 另外，数据还显示呢，目前全球有 42.4% 的人口接种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接种量为 57.9 亿剂，日均接种3156万剂。但是低收入国家只有 1.9% 的人口接种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再来关注气候方面。 英国媒体近日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2010年至2019年，全球范围内平均每年有26天出现最高气温不低于50摄氏度的极端高温天气，比此前30年的平均水平增加近一倍，且出现极端高温的地区更多，不低于45摄氏度的天数也有所增加。 分析数据还显示呢，与1980年到2009年平均最高气温相比，2010年到2019年这一数字提高了 0.5 摄氏度。不过全球各地增幅不同，在东欧地区、南部非洲和巴西等地，最高气温的平均提高达到了1摄氏度，而北极和中东地区最高气温的平均提高温度超过了2摄氏度。研究人员呼吁各方为应对气候变化尽快行动起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英国首相约翰逊15号宣布改组内阁，外交、司法、教育和住房大臣等多个职位被调整。英首相办公室当天表示，此次内阁改组旨在建立一个强有力和团结的团队，以更好地支持国家走出新冠疫情。根据新内阁名单，原外交大臣拉布出任副首相兼司法大臣，外交大臣一职由原国际贸易大臣特拉斯接任，特拉斯由此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外交大臣。 美国总统拜登15号下午在白宫与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森举行视频会议，共同宣布美英澳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并且称美英两国将会支持澳海军建立核潜艇部队。 莫里森在讲话中表示，澳大利亚将与英美合作在澳南部城市阿德莱德建造核潜艇。他称，澳大利亚不会寻求拥有核武器或建立民用核能力，澳方会继续履行其核不扩散义务。拜登和约翰逊也承诺，两国将严格履行核不扩散义务。 美方高级官员当天在电话记者会当中表示说，新建立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不针对任何国家，并且称其将推进我们的战略利益，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且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据朝中社16号报道，朝鲜军方15号成功试射铁路机动导弹，精准打击了设在东部海域800公里水域的目标。朝中社说，此次检查发射训练的目的是确定首次实战部署的铁路机动导弹系统的实用性，评估新组建的导弹团的备战状态和火力任务执行能力，并熟悉实战行动程序。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朴正天出席和指导了铁路机动导弹团的检查发射训练。他说，铁路机动导弹系统是可以在全国各地分散执行火力任务，对威胁势力予以同时多发的深重打击的有效手段。 三名美国前情报人员14号在法院承认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家企业提供计算机非法入侵技术，同意达成暂缓起诉协议，并缴纳将近170万美元罚金。按照检察官的说法，三名被告2016年1月至2019年11月向阿联酋方面提供网络攻击和情报收集系统，用于入侵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计算机和移动设备。 据法新社报道，这三名男子曾经供职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军方。按照检察官的说法，三名男子曾经供职于一家阿联酋运营的美国企业，离职之后加入一家承诺让他们薪酬大涨的阿联酋企业。诉讼文书没有提及相关企业的名称。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书圣大足大足石刻特展将于明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四展厅开展。大足石刻博物馆镇馆之宝释迦牟尼佛像等宋代至明清石质文物将亮相。 本次展览的展出时间呢为9月17号到11月17号，展出的面积约为1000平方米，展览的文件数量共82件套，其中宋代至明清石质文物66件，包括大足石刻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释迦牟尼佛像，还有观音像和香炉等精品文物。另外 3D 打印复制品、纸质线描图、千手观音修复工具等16件展品也将会展出。 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区，始建于初唐，至两宋达到鼎盛。其5万余尊石窟造像代表了公元9世纪到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被誉为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1999年，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四世同堂呢，是老舍先生久负盛名的文学名著，由著名导演田沁鑫执导的中国国家话剧院同名话剧，也是近年来话剧舞台上的典范之作。11月22号、23号，话剧《四世同堂》将会再度亮相天津大剧院，带领观众走进老北京的难忘岁月。 长期以来，因为宏大的故事结构、众多的人物形象以及浓烈的老北京风情，《四世同堂》虽曾成功被改编成电视剧，却很难登上戏剧舞台。2010年10月，由中国国家话剧院打造的话剧《四世同堂》在台北成功首演，由此使这部巨著得以在戏剧舞台绽放。 之前呢，话剧《四世同堂》曾经多次在天津演出，每一次都受到天津观众的热情追捧，还有很多观众啊是二刷三刷。与之前在天津演出的阵容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演出呢，集结了刘金山和邢家栋等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资深演员，他们在演绎人物的时候都加入了个人对原著和角色的独到理解，观众们呢也将会在话剧舞台上看到他们有别于影视剧当中的精彩表演。 昨天，国家大剧院2021台湖演艺艺术周召开发布会，公布了今年的演出亮点。9月25号到10月6号，四家北京知名艺术院团将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带来7场演出。 9月25号到26号，中国杂技团呢将会以精品演出《青春印》为艺术周开幕，观众们即将看到的球技、车技、杆技、空竹和高拐等，都是中杂的经典节目和获奖力作。 10月1号，国庆节当天的台湖露天剧场《秋韵寄语》爵士音乐会将用10首原创曲目陪伴观众度过浪漫的夜晚。 10月2号到3号呢，现代舞团豪身体剧场呢将会带来数位系列现代舞5-11，数位系列作品呢将会通过对身体运动充分理解的研究和分析，让身体在重复而充满限制的运动过程当中释放出生命力，提炼出独特的美学和训练体系。 10月5到6号艺术周的闭幕式演出上，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戏剧演员队将带来舞台艺术中的红色经典国家大剧院制作歌剧、话剧片段展演，集中演绎歌剧《江姐》《长征》《冰山上的来客》等红色剧目中的经典片段。 在票价方面呢，演艺艺术周继续秉持人民性的原则，坚持艺术惠民，以80到160元的优惠票价邀请更多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市民走进剧场，感受高雅艺术。 记者近日了解到，第12届评剧艺术节将于10月在河北唐山开幕，天津市3家评剧院团的4台剧目入选。据介绍，本届评剧艺术节有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多家评剧院团演出，有20余台剧目与观众见面。天津评剧院《茶评记》《刘胡兰》，天津市评剧白牌剧团《红珊瑚》，天津评剧院3团《刘胡兰》入选此次评剧艺术节的演出。 昨天呢，2021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正式公布了今年的演出安排。作为北京演艺集团的重点演出项目之一，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已经成功举办了5届。9月28号到9月30号，音乐季将会重回国家体育馆南广场，接连上演3场演出。 本届音乐季将延续以往主题演出的形式，包括《共同的家园》《经典交响之夜》《金秋奇妙夜》3大主题。今年的演出各具特色又相得益彰，总体风格是民族与世界交响、古典与流行对话、音乐与观众交流。 北京演艺集团首席演出官、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的总导演周涛介绍说，首场《共同的家园》音乐会将会由北京演艺集团旗下的北京民族乐团上演，二胡演奏家周维与歌手伊利元加盟，以民族管弦乐的形式展现曾经举办过冬奥会的国家和城市的音乐作品。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本专题由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1月出版，书中的通讯特写时间跨度从1938年到1948年，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内容，书中大量通讯报道 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从9月3号到9月18号，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将用16天时间播出由京津冀之声主持人录制的书中通讯20余篇，对这些记录抗日战争鲜活史实的文字进行再传播，以此来表达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的纪念。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今天请听第14集《正义的胜利》，继43事件中被捕同志光荣来归节选。这篇通讯发表于1946年，本篇由马潇演播。 4日晚6时，欢送解放报新华分社被捕者出局的会在警察总局局长会客厅中举行，局长陈坤随着叶剑英将军到场，全体被捕人员热烈鼓掌。会场四周警察们列队参观，叶剑英对被捕同志演讲，说明这次事件交涉经过。同志们愤慨的心情我们都了解，剑英同志这样说，今日我和市政府警察局都谈了，熊市长、陈局长对大批队伍包围搜查与逮捕中共人员一事都表示非常惊奇，刚才钱社长拿出当场照片才算确信有此事，这说明不是普通检查，而是对中共的歧视。北平报馆通讯社那么多，为什么偏对解放报新华社如此？熊斌以市长资格表示没有对中共报馆有所歧视，我们认为这种表示虽然是口头的，但是官方的，我们要使我们的报纸继续的出下去，政府不能对我们报纸歧视，现在我们工作重要，回去后马上继续工作。陈局长对于此次中共人员被逮捕一事表示要向诸位道歉。陈局长缓步上前，他说，各位辛苦了，本人很抱歉，我曾对叶委员说过，我对北平市民很对不起，各方对我责备很多，这次检查本来问几句话就可以，可惜警察能力不高，处置欠当，动作粗鲁，技术不高明，我很抱歉，请诸位原谅一些，以后保证不致再发生此事。晚7时，一长列的汽车从北平警察总局的大门里徐徐地驶出来，军警们急忙地举手敬礼，汽车向正阳门驶去，为首的一辆汽车上高举着一面红旗，写着令人注目的这样的几个字，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车灯射出白色银链的光辉，散发着的爆竹的火星，焰火直向四周和上空喷射，口号声从车上的人群中连续地爆发出来，取消特务机关，反对非法逮捕，保障人身自由，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和平民主自由繁荣的新中国万岁。卡车的两旁跟随着无数的人群，鞭炮声碧波地响着，口号连续不断地喊着，这是被残害者的喊声，这是代表了人民的喊声，正义的喊声。在卡车驶过的公安街、前门、东长安街，沿途行人都举目注视，鼓掌欢呼。车过北平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时，卡车常为行人的围观而停止前进，到东安市场门前，两旁高楼都打开了窗户，所有居民店员都从窗里探出头来，俯视汽车站上候车的人们，商店里的顾客，路旁扶着自行车的人，在千万的电灯光下注视这前所未见过的场面， 雷动的掌声从四周向汽车袭来，撼没了车上发出的口号声。游行卡车向西至东安门大街，再向南拐入南河堰时，执行部中共代表团人员站在一个路警的车旁，高举着长串鞭炮在燃放，欢迎被捕的中共同志的归来。在鞭炮喷射的火花中，人群像潮水一般的拥着这几辆卡车的继续前进。当卡车在翠明庄门前停下时，掌声与口号声又突然兴起，执行部全体中共人员都列队在路旁迎接，他们都伸出手来和汽车跳下的被捕同志亲热地拥抱起来，钱俊瑞同志更被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们高高抬起来。钱俊瑞同志忘记了这两日来的疲劳，不断地在空中挥舞着帽子，大声地回答着同志们对他这样的关怀与热爱。四周围集的人群太多了，南河堰这样宽广的街道要挤裂了。钱俊瑞同志为了回答人们的热情，就在人群欢呼声中演讲：诸位父老兄弟，我们是办解放报的人，因为我们敢为老百姓说话，为人民服务，所以遭到特务的仇视，把我们的人都捕起来，要我们不能出报。但是我们没有屈服，我们要国民党当局向我们道歉、惩凶、赔偿损失，并保证今后人民的安全自由。你们说对不对？对！千百个人的声音回答着。我们希望诸位今年多多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为老百姓把解放报办得更好。你们说好不好？好！又是千百人的声音回答着。热烈的掌声结束了俊瑞同志的演讲。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全体人员更在饭厅里设着茶水糖果，慰问被捕同志的胜利归来。叶剑英同志在会上响亮地号召大家：我们共产党人要说出真理，坚持真理，大家应该团结一致，奋斗下去，真理必能实现。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李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我是杨红，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